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9.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九讲。本书的第七段，天国是未来的。The Kingdom is future. 我们上一讲在讲 CH.DODD, 这个学者呢，他不承认耶稣所讲的天国是有任何未来、将来那个意义，都是现在的。我们继续再分析介绍他的看法之后呢， Ritterboss 他会做出批判的。上一讲我们讲到 God 呢不能否认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讲到未来，但是呢他认为这些呢只不过是在讲在历史中将要来到的事情，譬如说耶稣的受死啊，他的门徒要受到迫害，犹太人要亡国等等，不论这些是不是耶稣所讲的，总之呢，对 Dodd 来说，这些的资料呢，就是福音书里面讲到未来的事情呢，都一点都没有推翻 Dodd 的假设，就是 Jesus only preached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耶稣只是在宣讲一个已经来的、现在已临的国度。我们现在继续。They only prove that the breakthrough of salvation could only take place in the way of a crisis. 这些的经文只不过证明呢，根据 Dodd 啊，救恩的突破只能够在一种的危机状态，通过一个危机的方法来发生 ，in which Jesus had to sacrifice his own life. 这个危机的道路呢，就是耶稣必须要牺牲他自己的生命。And the Jewish people had to undergo their punishment. 犹太人呢需要经历他们的惩罚。All this, however, has its place within the realized kingdom. 但是这一切的耶稣的牺牲、犹太人的王国呢，都是在这个 realized kingdom 已经实现的国度啊这个的范围里面。他们的位置都在这个实现的天国之内 ，and does not in any way presuppose a future kingdom。耶稣将来的死，犹太人的王国，一点都没有意味着有一个未来的还没有到的国度的。In these prophecies, there is no eschatology of salvation。在这些的耶稣的预言里面，一点都没有一种救恩的末世论、救恩的未来。In the sense of a further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on earth， 就是说，一点都没有一种在地上将来还有。上帝的国的进一步的显明的。By the side, we also find the expectation of an apocalyptic extra historical future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Dodd. 是的，根据 Dodd， 在这些的经文旁边呢，就是与它并存的，我们看到一种的预期，就是预期有一种的末世的啊，甚至说灾难性的。在历史以外的一种的未来 extra historical 超越历史的一种的未来 but this future is not supposed to relate to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但是这个的未来呢 是与天国的来临没有关系的 but only to that of the day of the son of man as a future apocalyptic event 这些的未来呢只不过是与那个人子的日子那种的将来的大灾难的末世事件有关。Dodd also feels that such prophecies are only for a very small part to be ascribed to Jesus' preaching. Dodd 也认为呢，这些的耶稣的预言呢，差不多不是耶稣自己所讲的，大部分都不是。And are derived from other sources, 是其他的来源而编进去福音书的。Nevertheless, Jesus seems to have spoken of such apocalyptic events at times. 但是呢，耶稣又好像某一些的时候呢，又讲到这些末世的大灾难性的事情的。These pronouncements are difficult to connect with historical references. 这些的耶稣的宣告呢，就很难与指向历史的那些的话语把它连接起来。Apparently, there are two tendencies in Jesus' preaching, which defy harmonization. 那这里呢，就是 Dodd 一个结论，他说，很显明的。在耶稣的讲道里面有两条线两个趋向是不能够调和的第一个是 the ethical tendency 第一是道德的趋向道德这条线第二呢是 symbolic utterances 象征性的话语第一 the ethical tendency which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end and the eschatological apocalyptic。 第一个是那个伦理的趋向，耶稣所讲的是与伦理有关的，一点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所谓末世论，这个大灾难的世界末日没有考虑到。 The latter will have to be explained。 第二个趋向呢是怎么去解释呢？就是 symbolical utterances， 是象征圣的讲话。 If they are to be harmonized with the rest， 假如这些话语要与其他的话语把它调和的话，只能说是象征性的。 The eternal order of the kingdom has come， 永恒的果度的秩序，那个体制已经来到了。 A future kingdom is not to be expected， 我们不等待一个未来的国度。 But its meaning is so absolute that temporal experience cannot exhaust it。 那刚才说过哈，这个永恒的国度已经来到，但它的意义是那么的绝对，在时间里的经验是不能够完全的穷究它的。This idea is expressed in a symbolical way。 这个永恒的国度这个概念呢，是用一种象征的方法来表达， by the eschatological pronouncements， 就是透过这些末世论，这些未来的啊这种的讲法来表达。表达什么？表达天国已经来到。那下面呢是 Riddleboss 对这种的非常奇怪的理论的批判。 The above shows that， 上面我们对 Dodd 的一些的总结呢，是证明什么呢？就表示着 Notwithstanding the restrictions he applies to Jesus' eschatological future utterances， 虽然尽管 Dodd 把耶稣的末世未来的讲话把它限制，把它框在一个范围里面， Dodd's critical adaptation of the gospel cannot disprove that such pronouncements play a more or less important role in Jesus' preaching。Dodd 这种的圣经批判的方法来修改福音书呢，不能够推翻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所讲这些的话多多少少在耶稣的讲道里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就是耶稣讲的未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And in our opinion， 根据我们的意见， Riddleboss 说 This circumstance invalidatesDodd's entire construction of Jesus having only spoken of a realized eschatology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这个的情况就是耶稣有讲到未来，就完全使 Dodd 的整个建构不合理，就是 Dodd 认为呢，耶稣只有讲到一个已经实现的末世论，就天国已经实现了，这个是不合理的。For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the passages concerning the day of the Lord and the future of the Son of Man from those concern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主的日子，人子的未来，人子未来的显现等等，这些经文呢，你不可能把它与天国那些经文呢把它分隔。 Even if one were willing to agree with the hypercritical operation that Dodd applies to the gospel，就算我们愿意同意 Dodd 这种的对圣经的超批判性的动作，就是说有些不是耶稣讲的等等， The separation of what he is ready to recognize as Jesus' apocalyptic pronouncements from those about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remains unacceptable。 Dodd 做这种的分隔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他认为他愿意承认是耶稣讲到末日那些的话和耶稣讲到天国的来临这句话，这样子的分隔我们说是不能接受的。 For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因为毫无疑问的是 All the future apocalyptic events mentioned in the gospel are only to be conceived as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dvent of the kingdom。 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未来的末日的事情呢，必须要这样理解，就是在天国的来临这个架构里面，与天国来临伴随着的那些的实践，就是讲到未来的呢，就是天国要来，不过未来的部分那些的实践。 But apart from this insurmountable objection， 除了我们提出这个反对的理由是 Dodd 不能够克服的以外呢， Ridderbaugh 这里继续的批判、哦、Dodd's main thesi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gospel does not speak of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but only of its presence is untenable. Dodd 的主要的那个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他的主要的论点就是说福音书里的福音没有讲到天国有未来，只是讲天国是现今的，这个是站不住脚的。For demonstration of this, it is important to indicate accurately the pronouncement explicitly mentioning this future aspect. 我们若要证明 Dodd 是站不住脚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精准的去指出提到这个未来层面的耶稣所讲那些的话。First of all, 第一，这里一共有四点要推翻 Dodd 的论点的。First of all, 第一点，We would refer to the initial proclamation, both on the part of John the Baptist and that of Jesus. 首先我们要指出施洗约翰跟耶稣起初的宣告， which we have already quoted a number of times, 我们已经引用了好几次了。The kingdom is at hand. Anglican, E-G-G-I-K-E-N. 天国或者神的国近了。Anglican at hand. Dodd has very ably defended the thesis that this is at hand should be rendered has come. Dodd 很能干的去维护一个论点，就是已经靠近了，已近了，应该是翻译成为已经来到， has come, 已经来了。He wants to translate Anglican in Mark 1:15 and Matthew 4:17 in the same way as F. Thassen in Matthew 12:28 and Luke 11:20. Dodd 想要翻译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和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那个的 Anglican 呢，把它翻成好像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跟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那个 F. Thassen 一样。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啊， Dodd 想要做什么一件的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近了。希腊文是 Anglican， 英文是 is at hand。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近了跟马可一章十五节这两个地方，马太四章十七跟马可一章十五，希腊文都是用 Anglican， 但是 Dodd 呢要把另外的那两段经文的那个希腊字同样的啊，那两个字是指来到了， Anglican 也要这样翻译。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has come。 希腊文是 F. Thassen， E-P-H-T-H-A-S-E-N。 另外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这两处的临到 F. Thassen 呢是临到，但是呢 Dodd 想要把马可一章十五节跟马太四章十七节那个近了翻译成为临到。 He appeals to the Septuagint。 Dodd 呢要指出或者是诉诸于七十四本，就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个翻译本， which sometimes has Anglican for the Hebrew Naga and the Aramaic Mata, both of which means reach, arrive. 他认为呢，在七十四本希伯来文的 Naga 跟亚兰文的 Mata 呢，他们都翻成 Anglican 的，就是 reach, arrive, 到达的意思。These two verbs, however, are also rendered by Thanin. 希伯来文跟亚兰文这两个动词呢，有的时候也是用 Thanei 来翻译的。 From this it would follow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meaning intended between F. Thassen has come in Matthew 12:28 and Anglican in Mark 1:15 and Matthew 4:17. 因此呢 ,Dot 的结论是他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那个的临到了和马可一章十五节那个近了呢是没有意义上的分别的。啊，这个是 Dot 的看法。现在的 Riddlebus 来批判他的看法。A closer investigation has proved, however, 但是我们若更仔细的去探究的话，就证明 that Anglican in the use of the Septuagint nearly always means to approach and not to come. 在希实士本 Anglican 的这个字的意思呢，差不多每次都是指 approach 靠近，而不是说 to come 来到。And can have the wider sense of to arrive only now and then. 偶尔才会说已经到达了这个意思，这个更广的意思。While secular Greek lacks any example of this, 而世俗的希腊文的文献呢，一点都没有这个证据，说 Anglican 这个字就是已经到达了的意思，都是临近、靠近、靠近，还没有到。In addition, it would be very strange for the same evangelist to use first one verb, then another for such a central concept.现在来到第三个论点了。第一个是呢，施洗约翰和耶稣用的都是近了 Anglican。第二就是呢，我们看 Dot 那种的把临到跟近了把它放在一起呢，是不够证据的。现在来到第三点 ，In addition， 再者，假如一个福音书的作者。把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性的概念先用一个动词后来用另外一个动词来讲这个中心性的概念是非常的奇怪的 and to have placed the very unusual Anglican in the foreground 因为他把这个 Anglican 尽量、假如放在这个中心的地位但是呢又有两个不同的动词不是很奇怪吗Finally, 第四点最后 we should have to assume that in his initial proclamation already, Matthew 3:2, John the Baptist has spoken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我们必须要假设在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在讲天国已经到了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 which however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entire purport of this proclamation.但是这个是与施洗约翰所宣讲的主旨是完全冲突的 as well as with John's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也是和施洗约翰的天国观冲突的 That is why Matthew 4:17 should undoubtedly be translated in the same way as Matthew 3:2 by is at hand 所以呢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应该与马太三章第二节翻译的是一样的就是 is at hand 近了天国近了 In both places, 在这两处的经文呢 the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meant as a future event. 天国的来到的意思是一个未来的将要来的发生一件的事。No less clearly is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spoken of in the well-known passage of Mark 9:1. 那段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那段的、出名的经文呢也是完全的清楚的说到天国是一件未来的事 where Jesus says 耶稣是这样的讲的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 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临到马可第九章第一节The parallel text in Luke 9:27 simply has till they see the kingdom of God. 马可九章第一节的、平行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路加就比较扼要的这样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上帝的国看见上帝的国。然后呢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 Till they see the Son of Man come in his kingdom 马太十六章二十八节 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读读英文。The parallel text in Luke 9:27 simply has, till they see the kingdom of God, whereas Matthew says, till they see the Son of Man come in his kingdom. 16:28. 在他的国度里，就是说 kingly majesty, 以一个君王的威严来到，马太福音16:28。Though Mark 9:1 offers some difficult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ication of time, 虽然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就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有点的难度的。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it refers to the kingdom that is still to be expected. 但是我们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否认，天国是我们等待的，还需要预期要来，将来来到。As appears from the endunamai and from the parallel text in Matthew. 怎么证明呢？就是大有能力的来到这句话，还有马太福音所讲的。The kingdom is spoken of here as a future reality. 这里所讲到的天国是一个未来的现实。In order to escape such a conclusion, 因为 Dodd 想要逃避这种的结论， Dodd translates, 他这样的翻译圣经， Till they have seen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with power, 直到他们看见他那个事实，就是神的果以大有能力来到。 And explains that this scene is awake to the fact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这个看见呢，就是他们被唤醒，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天国已经来到了。 It is beyond dispute, however, 下面是 Ritterboss 的批判。毫无疑问，不能辩论的一件事就是 that Eden in this text, 这里的看见 does not denote something that has already come.看见不是指一些已经来的、已经来到的一件事 ，but rather the awareness of what is still to come， 而是他意识到还有将要来发生的事 ，as very clearly appears from Matthew's version。马太福音的讲法是非常明显的 ，which uses the present participle， 他用的是现在分词 ，erkomenon。This passage is not an isolated one. 这段经文不是孤独的一节经文。In other places as well, 在其他的福音书的经文也是一样的。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spoken of as an entirely future reality. 讲到的天国，讲论到天国的时候，是指一个完全未来的一个事实。We only mention, for example, Matthew 8:11. 我们只需要提到，例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 Many shall come from the east and west and shall sit down with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The same thing applies to Matthew 26:29. 同样的，我们可以指出马太福音26:29 refer to Mark 14:25 and Luke 22:18.还要参考马可14:25，路加22:18，where Jesus declares that he will not drink henceforth of this fruit of the vine until that day when he drinks it anew with you in his, that is the Father's kingdom. 就是说，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那一天，在我的就是父的国里和你一起喝新的。Or in Luke's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或者路加福音所讲的 until the kingdom of God shall have come.等到天国来到的时候，我就不再喝这个葡萄酒或者汁了。Dodd thinks that these passages, except Luke's version, which he calls secondary, are n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Jesus expected or did not expect a further or nearer coming of the kingdom, apart from what had already happened during his own ministry. Dodd 认为呢，这些的经文呢，除了路加那段，路加那段他是次要的啊，不是那个原始的。这些的经文呢，没有证明究竟耶稣有没有期待天国有一个未来或者即将来临一个未来的来临，除了在他自己的事工上已经发生了的事。In the passages mentioned, one should not suppose that there is talk of any further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 this world. 根据这些的经文呢 ，Dodd 认为呢，我们不应该以为呢， 耶稣还会讲一些天国将来的来到的 but rather of a transcendent order of things outside space and time。 耶稣所讲到的是一种在空间在时间以外的一个超越的一种的状态，一种的秩序。下面的日报下批判他这种的做法的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重点，就是耶稣有讲到天国是将要来的，从马可一章十五节那个进了到了这些经文讲到未来的天国。那请记得天国也是已经来到，那个是后面一段我们要讲的第八段，这里要讲的是未来，未来还没有到，未临，已经来了，到了，现今的已临，两方面我们都要掌握。